你眼睛会笑，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风的呼啸，思念像苦药，竟如此难熬，每分每秒，我找不到，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是不知道，若你懂我这一秒，我想看到，我在寻找那所谓的爱情的美好，我静静的依靠，紧紧守牢，不敢漏掉。